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，那场面跟明星似的，豪华宴会厅、中西式婚礼场地，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、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，超炫了，好羡慕哦。 一定很贵吧？ 一点都不贵，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，贴心的服务，省时省力还省钱，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，400078-0808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奥之旅绘声绘乐，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我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一首非常清新也很温暖的歌曲，这是来自张靓颖在去年的时候带来的一首单曲，叫做宝贝妈妈。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啊，当自己长大之后，不由自主的把妈妈当成是自己要呵护的宝贝，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角色的一种变化，能够感觉到亲情的一份温暖。事实上这首歌曲刚出来的时候，每次听都会让我热泪盈眶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来自齐晨的一首新的单曲，叫做遇见什么样的爱情。 我曾路过怎样的风景，瞧见过一些远去的人，我曾为某某等到天明，也曾经有过一醉不醒。回忆是自编自导自演的戏，脚本里透露现在结局。如果某天撞在某座城里，我们是否会相拥而泣？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爱情，然后各自失去所有的联系，直到某天 忘记，有人擅长铭记而你的笑容依然清晰。 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说预期能够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，不管说是爱情也好，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也好，那也许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一样，我们可以选择，我们可以选择爱一个人，也可以选择去恨一个人，但是最后选择的不是遗忘就是铭记。也许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真正放下所有的交集吧。不忘初心，爱是铭记。我们再来听到丽琪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体贴》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来自方文山作词、周杰伦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爷爷泡的茶》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八度空间》当中。方文山曾经凭借这首歌曲获得过第14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。说到茶文化是非常深厚的啊，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呢都有所体现，再加上浓郁的亲情，所以这首歌曲呢会给我们留下难以忘记的印象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动画电影《冰雪大作战》当中的中文宣传曲，是由安娜、诺伊和妮娜共同演唱的《我是你的风》。 天空 谁远航，别怕

太多，你嫌恶心又做作。假如说不够，你又嫌我爱不多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？那本说明书给我，我只是你的男友。不管你插着坐着趴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我做你的男友，一天到晚想过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无休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 上下一一歪歪，叽叽喳喳，哔哔叭叭， 念个不停就像女王。 我也噼里啪啦被你打个稀里哗啦，你来顺手为你投降。 不管你真走吧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酸瘫，我帮你按摩。 这是吴克群2008年《将军令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男佣》。这首歌曲应该还蛮有画面感的啊。吴克群会认为说，男生在追求女生的时候其实还都蛮像男佣的，就是心甘情愿的去为对方去做很多的事情。我想这应该都是因为爱吧。其实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，都愿意就是为对方去奉献自己的力量啊，去关心对方啊，去做很多的事情啊等等。爱是相互付出的嘛。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菲1995年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但愿人长久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